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29集，设局。香香跟白玉堂说完，就拉着小四子和小梁子跟庞飞去皇太后那儿吃饭。赵真好奇闺女跟白玉堂说了什么，于是也跟着去了。 哎，刚才香香跟你说什么了？ 展昭凑回来问自家耗子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微微一笑。 这丫头跟她爹可是太像了。 像吗？香香像庞飞多呀，长大呀一定是个美人。 外表像他娘，那么内在就像他爹， 那不是成精了？ 赵普在一旁听得一哆嗦。白玉堂点头表示同意。 他告诉你什么秘密了？你这只桃花耗子， 你不设了两个局抓人吗？ 嗯， 香香帮你设了第三个 啊。 就这样到了夜里，忙了一天的皇城军们离开了皇宫，宫里又恢复了宁静。庞飞和香香还在太后院子里。赵真在书房批奏折，南宫在一旁陪着。库房的管事们检查了库房的门锁后都离开了。另一头存放各地进贡寿礼的库房也落了锁，侍卫们开始巡逻。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夜晚，宫里却有着不普通的埋伏。展昭和白玉堂埋伏在庞飞的寝宫附近，赵普和龙桥广埋伏在库房附近，邹良和林业火埋伏在存放寿礼的库房附近。展昭还拿了一兜子糖炒栗子，跟白玉堂边吃边聊天打发时间。正聊得欢，就觉得有背后铃似的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娇娇，而是同样拿着一大兜子糖炒栗子的殷侯和天尊。展昭和白玉堂瞧着两人，殷侯和天尊眯眼瞧着，眼神多嫌弃。另一头，赵普用两根手指塞入耳朵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龙桥广在他耳边巴拉巴拉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反正嘴巴一开一合没停过。赵普无奈，他本来要跟公孙一起监视的，小四子在太后那儿呢，多好的机会，他能跟公孙好好聊聊天，赏个月什么的。但是公孙要验尸，于是换了这话痨过来。赵普正揉太阳穴，就感觉有人戳着他。赵普回头，只见腰长天捧着一兜子糖炒栗子，耳朵里塞了两团棉花，指着龙桥广问自家徒弟： 我宰了这小孩可以吗？ 广爷眨眨眼，赵普从腰长天手里拿过那兜栗子塞给龙桥广，瞪他： 他嘴堵上，不然真被宰。 右将军只好老老实实吃栗子。赵普和腰长天沉默半天，一起瞪他，那意思为什么你吃栗子都比别人要烦人。广爷委屈地嚼着栗子瞧两人，而邹良和林业火此时也回头看着在他们身后吃栗子的无沙大师。大和尚笑眯眯看自家徒弟，林业火搂着小狗觉得莫名有点心虚，邹良则伸手跟大和尚要栗子吃。三组人就这么等啊等，终于都有了动静。庞飞寝宫的门口有个宫女打扮的人影一闪进屋，动作还挺快。库房门外，一个黑衣人从屋檐落下，轻飘飘地到了房门前，悄悄开锁。存放寿礼的库房门外，一个落单的侍卫鬼鬼祟祟地从院门外走了进来。而此时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、林业火的行动统一，他们并不是冲出来抓人，而是一把拿过自家老头手里的糖炒栗子往外一指，那意思干活去。四位老神仙扁着嘴，被自家小孩撵出去抓贼。别说这几位掉进了陷阱的小贼功夫都一般，就算功夫很好也架不住四位老神仙抓。 天尊闪到那宫女眼前，她就吓得叫了起来，估计是因为黑灯瞎火又做贼心虚，眼前一个白影晃过，她以为撞鬼了。库房门口那位黑衣人被腰长天提着脖子扔到了赵普面前。那个侍卫更惨，一头撞上了无沙大师圆滚滚的肚皮，弹回来滚到了林业火和邹良的脚边。三个犯人成功被擒获，分别审问。首先是悄悄进庞妃寝宫的那位宫女，展昭叫来了几个庞妃贴身的丫鬟询问，他们都说这宫女叫霞儿，是庞妃宫里的，但不是贴身的婢女。展昭问霞儿为何悄悄进庞妃寝宫，谁指使她的，但是她闭口不言。展昭微微皱眉，庞妃贴身几个丫鬟都是太师府带过来的，还挺凶悍，问她为何暗害娘娘。霞儿说她没害庞妃，但是问她晚上悄悄进宫是要干嘛，她又死活不说。展昭和白玉堂都不禁想到了庞妃之前说的，要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帮你办事儿，光给钱是没用的，最好的法子是讲感情。展昭和白玉堂看了看庞妃那两个丫鬟，俩丫头一摊手，那意思鬼迷心窍了，估计现在就算打死她，她也不见得会说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殷侯和天尊，殷侯显然完全不感兴趣，天尊则是摇头。 我说小丫头啊，你不要那么傻呀，那人要是真疼你啊，哪舍得让你来冒这个险啊。 霞儿依然不说话，不过眼神很坚定，看来是很信任那个人。展昭和白玉堂继续看天尊，天尊一耸肩， 那我也没办法啊，我是天尊又不是情圣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力。这时就见殷侯放下杯子，拿起一根银勺，轻轻地敲了敲茶杯。展昭和白玉堂留心听，正是之前的那一段曲子。霞儿盯着殷侯敲茶杯的动作发呆，似乎很疑惑，忍不住问， 你怎么会？ 30年前就有跟你一样的宫女听过这曲子了，这一路听着这曲子送命的宫女，光孔雀湖里就有三个。 霞儿脸色微变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瞧着殷侯，貌似从外公嘴里说出来的话都很有说服力。 他是真喜欢你还是利用你，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 会知道吗？嘿，被骗蒙圈了吧已经。 天尊拖着下巴好奇问殷侯，殷侯毕竟自己生了个闺女，觉得这丫头有些可惜，只是她也不爱啰嗦，见对方不听劝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可霞儿显然被殷侯和天尊的对话戳中了痛处。 你们懂什么？男人哪能为儿女私情耽误大事，更何况性命攸关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对视了一眼，这个时候跟他讲道理好像没什么用。殷侯和天尊加起来都250岁了，哪儿能跟个十几岁的傻丫头耍嘴皮子？于是二老无奈摇了摇头，继续喝茶。霞儿见两人似乎面有不屑，更激动了，眼圈通红。殷侯和天尊赶忙往一旁缩了缩。 哎呀，惹哭小姑娘了。 这弱女子难道要严刑逼供不成？谁有法子让她开口？ 几人正为难，就听到脚步声传来，众人转脸，只见庞飞轻轻哼着曲子，哄着香香走了进来，身后是手拉手的小四子和小梁子。进门看到这场面，庞飞倒是也愣了愣，将香香交给了一个丫鬟，丫鬟抱着香香回房，小四子和小梁子也跟了进去。庞飞走到桌边，给殷侯和天尊行了个礼，跟他们一桌坐了。 哎，丫头，你劝劝你家丫鬟。 香香说要替他父皇抓贼，没想到真把你给抓出来了。 霞儿惊讶地看着庞飞，他也想不到算计自己的竟然是香香。 刚才香香就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？ 嗯，香香说他爹让他藏个东西别叫贼偷走，他就想替他爹抓住那个贼，于是就问很多人知不知道他把东西藏哪儿了。其实他哪儿也没藏。 这才几岁啊，这丫头真心成精了呀。 你就是那个偷东西的人啊。 小二低头不语，庞飞叹口气。 那男人叫你来冒险偷东西？ 娘娘不也是甘为皇上冒险？皇上可曾为娘娘舍弃江山？ 小二仗起胆子问庞飞，庞飞瞧了瞧他。后宫里所有的宫女都是怕庞飞的，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管得也特别严，宫女们平日哪敢跟他这样顶撞。庞飞身边几个丫鬟也惊讶，展昭歪着头看白玉堂，那意思他这句话要怎么反驳。白玉堂觉得刚才跟赵普他们换换就好了，还不如去抓个能打的。 皇上可没让我偷过东西。 庞飞瞟了小二一眼，不怒反笑了，小二脸一红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， 不是谁都像娘娘那样命好。 你觉得你自己出身不好，配不上他，所以想为他多做点事，这样他以后能记住你的好处，对你好吗？ 小二脸又一阵白，庞飞拖着下巴接着问， 或者说他身份尊贵，娶你个平民女子，爹娘肯定不同意的。你帮他偷了宝贝，以后进门他爹娘也不会拦着了，是不是？男人骗女人不都是这么几句话吗？都是一个道理，本来是可以给你名分的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，所以你必须有所牺牲，来换他那本来应该给你的名分，是吗？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感觉虽然拗口了点儿，不过嘛，说的有道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